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，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，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。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，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，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、学习、打土豪。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，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，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。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，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。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？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？50年后，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，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，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，作者彭苏，演播李刚。 审讯草草结束了，萧克和吴德峰他们离开了，伯父李和海曼被重新关押，而且原来的待遇全都没有了。他和海曼被捆起来，关在一间有地板的屋子里，在遥遥相对的两个角落，他和海曼各自得到了一捆稻草和几块砖头，这是红军给他们做枕头用的。使伯父里感到惊奇的是，看守换成了小红军。我要给你们交代一些规定，小红军一板一眼地对伯父里和海曼说。先前看守你们的同志因为你们的逃跑而受到了批评和处分，现在我来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再有逃跑的念头，否则我会像对待敌人和地主老财那样对待你们。伯父里躺在地上，双手被绑着，有气无力地回答说，我们不会再跑了。这样最好了。小红军显然对伯父里的回答很满意，但他接着说，主要还是要看你们俩的行动，而不是语言。还有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想做什么事情，都必须先向我们报告，要得到允许才能做。小红军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兑现。伯父里双手被绑着躺在地上，时间一长就极不舒服。他要是想翻一下身，必须向小红军提出报告。 同志，我想打个报告。 你想报告什么？ 请让我翻个身成吗？ 在几名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中，有个别人有时会对伯父里的报告不予理睬，但其他红军战士，特别是看守伯父里和海曼的小红军，只要伯父里和海曼有类似的报告，他们都会过来帮助伯父里和海曼。只是有一点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刚才那一套固定的报告程序。能够得到帮助，就这一点来说，伯父里对小红军和帮助他们的红军战士们还是非常感激的。几天之后，伯父里最担心的事终于到来了。伯父里和海曼被带到了红六军团保卫部的一位干部面前。保卫部的这名干部告诉伯父里和海曼，你们这次的逃跑是对红军的抗拒，等一会儿后我们要在街上召开一个公审大会，你们必须为你们这种行为付出代价。伯父里一听这话立刻被吓住了，他想 自己和海曼恐怕是要被红军判处死刑。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在暗暗的颤抖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保卫部的干部看他有些紧张，于是对他说，你将要看到的是人民的义愤，但是你在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要小心，争取得到人民的宽恕，人民会给你一个较轻的判决。伯父里似乎从这话当中听出了什么，但在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焦虑，他一个劲儿地在心里祈祷。一会儿，伯父里和海曼被带到了街中心的广场上，说是广场，实际上只是小街中心的一小块空地。此时这里已经汇集了数百名观众，大家精神饱满，情绪激昂，充满了好奇心。广场正面搭起了一个小戏台，台上摆着一张大桌子，桌子后面是三张雕刻精致的太师椅，这无疑是红军从哪家地主老财家中得到的战利品。三名威严的保卫部干部端坐在那儿，一会儿审判开始了。第一个被审判的是一位地主，台上红军保卫部的同志当众宣读了他的罪行。伯父里听得十分清楚，他的罪行是窝藏了另一名逃亡的地主，妄图使其躲过红军和人民的审判。台上的法官高声地问台下的群众，老乡们，同志们，你们看看应当怎么判决呀？台下的群众一听这话，立刻嚷成了一片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听到台下群众的一片叫喊声，伯父里心慌了，他看到那名被审判的地主被吓得面无人色，当场倒在了地上。在红军保卫部同志的示意下，几名背着长枪的红军战士走上前去，把他架出审判场，拉到外面枪毙了。伯父里顿时吓住了，仅仅是藏匿了一名逃亡地主就被枪决，这简直是太令人难以想象了。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，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，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、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。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。 审判还在继续，接下来轮到了伯父里和海曼。伯父里和海曼被带了上来，他们站在台上，面对着台下的群众，背后是三名红军保卫部的同志。伯父里和海曼被身后红军保卫部的同志要求用英文报出姓名，伯父里别无他法，只得大声用英文报出自己的名字。他那副外国人的长相加上英文长长的声调，引得台下群众一阵大笑。随后海曼也用英文报出自己的名字，不用说，台下再次是一阵哄笑。笑声之后，红军保卫部同志的审判开始了。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啊？伯父里面对台下数百名群众，大声地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， 我来告诉你们，上帝与你们同在。 接下来，他开始向台下的群众传播福音教义。 在生与死两者之中，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自己。 住口！ 伯父里身后的一名红军保卫部同志马上制止了他。 你不要再说你那些什么耶稣基督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听候人民的审判。 接下来，他提出了伯父里和海曼所犯下的罪行。一，带照相机到战略要地拍照。二，学中国话，穿中国衣服，了解中国的民俗风情，有意隐藏险恶用心。三， 宣扬基督教义，散布逆来顺受的反动思想。此外，他还特地加上了一条，那就是两人秘密越狱逃跑。伯弗里一听大为震惊，因为第一条就不是事实，他和海曼都没有照相机。但是他没有辩解，因为这是没有用的。伯弗里想，这次必死无疑了。红军保卫部的干部当场确认，伯弗里和海曼是特务，是帝国主义的侦探。接下来，他大声问台下的群众，应该如何处置伯弗里和海曼。与刚才宣判那几名地主老财时的热烈气氛相反，台下这个时候一片沉寂。突然，有一个年轻人大声叫喊了一声：“杀！”但台下没有人附和。隔了一会儿，从另一个角度又传来了一声：“打！”但台下数百名群众中还是没有人附和。两位呼喊的年轻人看了看周围的人们，慌忙低下了头。伯父里看得出来，与刚才被枪毙的那几位地主老财不同，山民们对他和海曼还是有几分同情的。刚才还热闹万分的会场顿时冷静下来，台上的三名红军保卫部同志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。其中一人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叫红军战士把伯弗里和海曼带出了审判会场。伯弗里和海曼被送回了关押他们的屋子。经过刚才的审判，两个人都吓坏了，他们不住地在心中祈祷。晚上，白天审判他们的一名红军保卫部同志，在小红军和看守长的陪同下，来到关押伯弗里和海曼的屋子。他把审判结果告诉了两个人，伯弗里被判18个月徒刑，海曼被判1年徒刑。之所以伯弗里的刑期比海曼长半年，是因为伯弗里是此次逃跑的主谋，而且还打伤了前来抓他的村民。听到判决结果，伯弗里和海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这名红军保卫部的同志在离开时还告诉伯弗里和海曼，在他们逃跑的那天，值班看守他们的那名红军战士已经受到了处罚。这一消息使得伯弗里内心大为不安，他想过不知用什么办法来向他表达歉意。但一连几天，伯弗里都没有看到他们逃跑那天的那位值班看守。这一天，那位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来到了他们的屋子，他一脸笑容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这使得伯弗里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审判后的那一天，正好是1934年12月25日，这一天正是每年一次的圣诞节。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，圣诞节可是伯弗里最看重的宗教节日，因为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。从前这个日子，伯弗里都会在贵州镇远教堂里与妻子和当地的教徒，在12月24日的平安夜，也就是12月25号的凌晨，举行子夜弥撒，然后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。圣诞节前，伯弗里会与妻子及教徒们精心准备红色的圣诞花和圣诞蜡烛，当然还有圣诞节的主要装饰品，绿色的圣诞树。他们会从镇远附近的山上砍来合格的小杉树，做成塔形，树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带、礼物和纸花，还点燃着圣诞蜡烛。他还会用红色和白色相应的衣服扮成有趣的圣诞老人，只是他和妻子没有孩子，不然的话，他会在圣诞夜孩子临睡之前，在他的枕头旁边放上一只袜子，因为圣诞老人在孩子入睡后会把礼物悄悄地放在袜子里。圣诞之夜，他还与妻子和当地的教徒们一起联欢， 大家一起围着圣诞树唱歌跳舞，尽情欢乐。可是此时，他却和海曼躺在冰冷的牢房里，没有圣诞花和圣诞蜡烛，没有圣诞树，也没有妻子和亲爱的教徒们。他只能静静地回想往年的圣诞节，想着那些温馨的时刻，美妙的音乐，秀丽的景色，精美的圣诞食品。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，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。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。彭苏忠于事实，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。 圣诞之后，伯父里和海曼又回到了往日的生活中。红军保卫局的干部多次提审他们，要他们赶快让人送来赎金。有一天，一名红军保卫局的干部来到关押他们的房间，你们打算继续服刑呢，还是赶快交赎金？伯父里无可奈何地对他说， 可我们没有钱呢。 那就只好继续服刑了。 隔了一会儿，他又告诉伯父里，你们还是再给教会和你们的朋友写信吧，红军需要两挺高射机枪，如果你们能办到的话，我们会考虑减少你们的赎金。 伯父里已经向教会和朋友们写了不知多少次信了，可一直没有回音。他也知道是因为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下到处转移，没有固定的场所，即使教会想要救他和海曼，也无法与红军取得联系。可现在不同了，红军有了几个县这么大的根据地，塔沃也成了红军总部的所在地，教会和朋友们一定会来救他们的。 伯父里和海曼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。自从他们被红军释放以后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，可没有一点儿有关他们的消息。他们是否脱离了危险？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这些都是伯父里和海曼最为关心的，可是他们却无法得到有关家人的一点消息。伯父里和海曼被判刑后，红军将他们和廖胖子这些中国人质分开关押。从此之后，伯父里再也没有听说过廖胖子的事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在这些日子里，伯父里和海曼一直焦急地等待着，期盼着教会和朋友们收到信以后来到塔沃拯救他们。有一天，伯父里和海曼的房间里住进了一个犯了错误的红军战士。再有一天，伯父里突然看到他在拆一双袜子，伯父里好奇地走到他面前， 你这是干什么？ 闲着没事儿，我打算给我的草鞋做一个耳畔。 红军战士的这一句话突然提醒了伯父里，从他很小的时候起，他的母亲就教会了他编织手艺，用的就是从破旧的袜子上拆下来的线。他可以用这些线织出各种各样的编织物，像线衣、线帽、袜子、手套等等。如果重拾旧业，那不就可以打发这些无聊的日子吗？想到这儿，伯父里高兴极了，他开始行动了。一天，一位被关押了很久的中国犯人被家人用重金赎出去了。由于平时与伯父里关系不错，这位中国犯人临走时，伯父里向他索要了他留下的一团旧毛线，然后他向小红军借了一把刺刀。小红军疑惑地看着他， 你想干什么？ 伯父里知道他误会了，于是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了他。他当着小红军的面 用小红军借给他的一把刺刀，将一根竹筷子加工成了一对编织用的织衣针。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他夜以继日地给没有袜子穿的海曼织了一双袜子。接下来，小红军拿来了一团毛线，说是让伯父里给他织一顶帽子，伯父里自然应允下来。两天之后，一顶漂亮的毛线帽子就戴在了小红军的头上。当小红军戴着这顶毛线帽子在外面走了一圈之后，几位看守犯人和人质的红军战士也找来了毛线或是旧毛衣，让伯父里给他们编织毛袜、帽子或是手套。有一天，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来到了伯父里他们的房间，亲眼看到了伯父里的现场表演和作品。戚元德这位出生在大城市武汉，从小念书，16岁就考入湖北女师，仅仅是粗通编织手艺的女红军大为惊叹。你怎么会这些手艺呢？而且还织得那么好。伯父里得意地笑了，这是从小妈妈教我的。从此之后，伯父里的名声就传开了。红军战士知道了他的编织手艺，纷纷让伯父里给他们编织毛袜、帽子或是手套。伯父里成了红军战士们的义务毛线纺织工人。他整天应接不暇，忙个不停。伯父里的编织速度也很快，整天不停地编织，几天时间就可以编织出一件成品。这样一套套的成品不断地从他手中流出，他还不断地改变编织样式，这更引起了红军战士们的好奇。每当红军战士们没事儿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到屋子里看伯父里编织，看到编织针在他手里龙飞凤舞般的上下翻腾，红军战士们不禁暗暗称奇。只有星期天他是要休息的，因为他和海曼要在屋子里做祈祷，而且红军战士在这一天里也不操练或是训练，只是开会或是擦枪什么的。为红军战士编织，也使他在红军战士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。1935年1月25日，三位中国基督徒受贝克尔的派遣，带着贝克尔、卢西和海曼夫人的信，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红军根据地的中心塔沃。三位中国基督徒的到来使伯父里和海曼欣喜若狂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，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，作者彭苏，演播李刚，编辑天时张璐。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

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玩这天啊，有一家机电公司招聘工作人员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对一个应聘人员说道， 哎，小伙子，你知道电动机是怎么工作的吗？ 应聘者马上回答道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面试官吃了一惊，赶紧叫停， 等等，停停。 听到面试官这么一大声嚷，这应聘者当场等于措手不及，不过他马上镇定下来了，继续回答问题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话说这天在法院里头啊，有一个人去告状去了。 法官大人，那个家伙把我形容成犀牛，我可以告他恶意重伤吗？ 法官回答道，当然可以了，先生，他是什么时候说你长得像犀牛的？ 他是3年前说我长得像犀牛的。 听了这话，法官一愣，什么？3年前的事了，你怎么今天才想起来起诉呢？ 是这么回事，法官大人，我从小就没怎么出过门，直到昨天我去了动物园才知道，原来犀牛长得是那个鬼样子。 话说前些日子啊，欧文先生贷款买了辆车，后来因为不能够及时还贷，银行把他这车给开走了。欧文先生后悔不已啊，拍着大腿对妻子大声喊道， 我真是太后悔了，太后悔了。 你后悔什么呀，亲爱的？ 我后悔什么？我后悔的是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当初就应该贷款结婚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杰克逊先生是5个孩子的父亲，这一天啊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刚刚买回来的玩具回到了家里，一进门他就问孩子们， 孩子们，谁最听妈妈的话呀？啊，谁从来不跟妈妈顶嘴，而且总是能把妈妈交代的每一件事都做好呢？如果谁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。 听到爸爸的话，孩子们互相看了看，然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， 爸爸，玩具归您啦。 话说小卡尔的父亲是纽约一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职业拳击手，这天小卡尔和他妈妈一起去比赛现场看自己的父亲比赛去了。可是他们看到父亲今天比赛的情况不是特别好，这当爸的好像并不在状态，前几个回合只有招架之势，几乎就打不下去了，眼瞧这场拳击比赛这父亲就要输了。这个时候小卡尔急中生智，一个箭步冲上了拳击台，趁着选手休息的时候给他父亲看了一张小纸条，然后他马上又从拳击台上跳下来了。而接下来的几个回合，只见卡尔的父亲立刻恢复了状态，就像疯了一样在向对手进攻，很快奇迹发生了，最终小卡尔的父亲反败为胜。而小卡尔呢，也在一旁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时候小卡尔的母亲非常不解， 孩子，你爸爸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在最后几个回合里才恢复了状态？你刚才上去了一趟，你都给他看了些什么？ 小卡尔答道， 没什么，妈妈，我刚才就是给我爸爸看了看我最新的成绩单。 而有这么一天，一位钢琴调音师来到了杰克先生家，敲开了门之后，他对杰克说道， 对不起先生，我是来给您家的钢琴调音的。 什么调音？我从来没请过人给我们家钢琴调音。 是的先生，这我知道，是您的邻居们让我来的。 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这个季节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。自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这个季节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。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我说单位老王啊，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非常调皮。这天同事小张给老王打电话的时候，就听见老王他们家里简直就跟吵翻天了似的，根本就听不清老王在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老王跟电话那头小张说了一句， 哎，你等我半分钟啊，就半分钟，你等会儿我。 大概半分钟过后啊，小张就听到电话那头万籁俱寂，接下来他听见电话那头老王跟他说话了。 行，不吵了，没事了，你赶紧说说。 小张觉得很奇怪，他就问老王，怎么回事王哥，那不吵了，真有办法啊，摆平你们家那俩小家伙了。老王回答道， 什么摆平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一个人在大衣柜里我憋得。 话说小 Mary 和她的妈妈呀，这天去邻居家做客，临走的时候呢，小 Mary 对邻居的阿姨说道： 阿姨，谢谢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 人那阿姨赶紧客气道： 小 Mary 你太客气了，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。 听了这话，小 Mary 继续说道： 阿姨，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她跟我说，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这个老 Herrick 先生跑到律师那儿要去立遗嘱，他明确表示死后啊，他愿意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院。这律师听到这话之后呢，非常恳切地问道： Herrick 先生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所以我得再问问您，您真的想通了吗？您决定了是吗？ 听了律师的话，老 Herrick 先生非常神秘地答道： 是的，律师先生，不瞒您说，这事儿我早就开始考虑了。昨天晚上我整整想了一宿，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死的。 说有两个住在城里的女士啊，这天突发奇想，想自己开车去乡下，于是他们启程了。其中一位女士开着车徜徉在乡间小路上，就在此时，这个女的看见路边两个架线工人正匆忙地爬上路边的一个电线杆子，于是她马上非常焦急地回头问坐在车后排的她的同伴： 亲爱的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开车真的这么吓人吗？有这么一天，一位大学教授正在教室里头给学生们上课呢。正在他滔滔不绝讲课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教室后边有一同学正在和其他同学交头接耳，而且谈兴正浓，一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教授非常生气地质问那个同学： 你，就是你，你给我站起来，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啊？ 学生站起来之后惊慌失措地回答道：我错了，老师错了，您是老师，您是老师。 听到学生这么一回答，老师更生气了：哦，这么说你不是老师啊？你不是老师，你凭什么在课堂上胡说八道啊？ 话说啊，在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个约翰先生啊，找工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，经常失业。这一天啊，他又失业了。父亲看见他儿子非常难过的样子，就走上来问： 孩子，你这份工作才干了三天，怎么又丢了？ 爸爸，这回不能怪我，我只不过是在那个餐厅端盘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个盘子。 摔了个盘子，那你赔给你们老板不就可以了吗？你们老板为了这个开除你，他也太霸道了。 是啊，怪就怪在这儿了，我摔碟子的地方有点不太合适。 怎么不合适？你摔哪儿了？ 我摔在老板脸上了。 话说有这么俩文艺青年，这天坐在一高级餐厅里头，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聊天。 你说我以后到底是能成为一个画画家呢，还是能成为一诗人呢？ 我觉得你以后肯定是一个画家。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啊？你看过我画的画？ 那倒没有。不过我记得我以前看到过你写的诗。 秋去留 这一流水恰似落叶飘零，转眼之间白雪遮晴空，寒风袭严冬，莫待樱花树开春来，也踏雪寻芳踪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时间我们慢慢走，美丽风景我为你转发，不让你错过，能和你牵手我是幸福的，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，用心盖了座最美的城堡，叫永久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